为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朝鲜图书展在尼日利亚普利格玻璃工业公司举行。会场里展出了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反映伟人风格的图书，以及介绍朝鲜军民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强国建设成就的图书。